第61集，他悄悄凑到两人身后，想偷听两人在说什么，结果便听到他妈对梅雨辰说了一句： 啊，我也没想过会有你这种儿媳妇。哼。 梅雨辰没有反驳，也不好反驳，白思君觉得好笑，于是当他和梅雨辰来到机场候机室，四下都没人时，他开口便是： 媳妇儿，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？ 梅雨琛微眯起双眼： 你叫我什么？ 白思君得意地笑了笑： 媳妇儿，你自己都认了。 梅雨琛沉默着没有立即接话，白思君趁机又道： 你叫我老婆，我叫你媳妇儿，我觉得挺公平的。 梅雨琛意味不明地轻笑了一声： 知道了。 白思君从没想过事情会如此严重，那不经意的玩笑竟然能挑起某人潜伏的兽性，最终不得不由自己去承受玩笑的后果。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再也不敢叫梅雨琛媳妇儿了。小时候是犯一次错被打一次手心，长大了是叫一声媳妇儿，被打一次屁股。虽然不得不承认，他也很享受这个过程，但次数多了，他也有些承受不住。回到别墅的这些天，白思君的腰就没有好过，步子稍微迈大了，连大腿都扯着疼。梅雨琛扔下手里的书，躺到白思君的腿上，仰视着。 白，你回来后都没给我做过饭了。 正在刷外卖软件的白思君顿时气结： 我都被你搞废了，还怎么做饭啊？ 梅雨琛眨眨眼，做事要蹭起来。 那我给你按摩按摩啊。 白思君连忙把梅雨琛按回自己腿上。 别，给我老实躺着。 他太了解这只色猫了，估计按着按着自己又得遭殃。白思君点好外卖后，习惯性地刷了刷豆瓣和微博。梅雨琛的新书《告白》在网上收获的好评不少，只是由于广告宣传没有齐云的新书到位，暂时还没有上畅销榜第一。白思君对这本书很有信心，但宏图把所有的宣传攻势都集中到了齐云的新书上，因此读者们了解到《告白》的机会也非常有限。如果白思君目前还在宏图任职，那他再怎么也得找到营销部门的同事，拜托他们多推一推梅雨琛的新书。然而现在身为无业游民的他，自己都自顾不暇，也只能待在家里干看着。和白思君相比，梅雨琛对告白的销量倒不怎么在意。白思君知道梅雨琛心里有底，这本书后期肯定会冲上第一的，但是现在看着齐云的书压在告白上头，他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。白思君捏了捏梅雨琛的脸： 你真应该多抛头露面，齐云大张旗鼓的办签售会给自己造势，你看看你门都不出，浪费了一张好脸。 卖书又不是靠脸。 梅雨琛漫不经心地回道，显然又没有把白思君的话当回事。 没营销这种事，作品质量是根本，但包装也是关键。做了这么多年编辑，看过很多书因为宣传不到位被埋没，你现在只有网上一群自来水帮你宣传，和齐云相比实在是太不利了。 是编辑大人。 梅雨琛轻飘飘地回道，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。 你知道我是你编辑还不听我说？ 白思君看出梅雨琛在敷衍他，不禁加重了手上的力道。不过见到梅雨琛皱眉，他又松开了他的脸。 有时候其实两本书的内容质量差不多，读者还是会认为人气高的那本更加精彩，我怕到时候新木奖的评委们也…… 梅雨琛深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慢慢蹭下来。 好了，拗不过你，要我做什么？ 白思君可算舒心了些，他想了想： 要不你先开通个微博吧。 话音刚落，梅雨琛立马倒回了他的腿上。 嗯，好麻烦。 他努力压抑住额头上冒起来的青筋，耐着性子。 那我帮你开。 嗯，好。 梅雨琛懒洋洋的应。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白思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而这时梅雨琛突然抬起眼睑看着他。 白，你跟我在一起会不会觉得很累？ 他还好意思问啊。累，我都要累死了。 白思君顺着梅雨琛的话控诉， 心里累，身体更累。 说完之后他又小声嘟囔了一句， 明明30多岁的人了，谈个恋爱跟养个儿子似的。 梅雨琛抿紧了嘴唇不说话。白思君立马意识到他的话又让梅大爷不高兴了，因为梅大爷就是典型的我心里有数，但你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是不给我面子。白思君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，赶紧补救。 不是养儿子，是养猫，我喜欢养猫。 梅雨琛沉默了一阵，没什么表情的应道， 知道了。 知道什么了？每次梅雨琛说这三个字，白思君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。上次在机场明明说好互相叫老婆媳妇儿，结果这人转头就翻脸不认人了。白思君觉得不能让对话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结束了，求生欲让他继续问。 你知道什么了？ 前天有个读书博主联系我，说想采访一下告白的创作过程，我拒绝了。 梅雨琛说到这里顿了顿， 我待会儿联系他。 哪个博主啊？ 梅雨琛报了个名号，白思君立马倒抽一口凉气。 那可是微博上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大 V， 你怎么给拒绝了？宏图找他打广告，最少都是5位数起步的，你倒好，人家主动找上门，你却给拒之门外了。 梅雨琛轻哼了一声，似乎是不满白思君的啰嗦。 我都说了会联系他了。 白思君稍微放下心来，看样子梅雨琛刚才那句知道了是属于积极正面的响应。不过 你把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来跟你联系。 梅雨琛拒绝过别人一次，这次主动去找对方肯定得放低姿态。他怕梅雨琛不好好说话直接把人得罪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不用，我自己来，免得你累。 白思君听出来了，梅大爷虽然被他说服，但还是在跟他生气。他转念一想，梅雨琛每天那么辛苦，比他确实要累得多，所以还真说不好两人到底是谁更累。白思君恨自己心软，他捏了捏梅雨琛的耳垂，一声哄他， 不累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。 梅雨琛黑着的脸松动开来，他翘了翘嘴角，抬起眼眸看向白思君， 我也是。 什么？ 为你做什么我也都愿意。 梅雨琛重复了一遍。白思君的心跳不由自主地漏了一拍，那感觉就好像自己先发动了一次攻击，结果打在对方身上无痛不痒，而对方反过来用同样的招数还给他，却给他造成了暴击。没出息，太没出息了。白思君暗自捶地，果然和梅雨琛比他还是太菜了。从梅雨琛手里拿到联系方式后，白思君看了看时间，趁对方还没有午休赶紧打了个电话过去。这种业务上的联系白思君之前做过很多次，所以即使对方是微博大 V 他也一点不怵。